我曾经豪情万丈，归来却空空的行囊，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。 君再来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尘，千朝几度红尘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，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怎么出征，马蹄声如泪奔，今世半生的月光照进这三层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， 何妨我一个人生活，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，一个人我只想干净利落，沦落就沦落，爱闯祸就闯祸，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，你知道就算惊喜结果还是没结果，就何必放生彼此留下，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同步发声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嗨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，陪你听歌。刚刚女王看到世卫组织说啊，全球80%到90%的人都是流感易感人群。那现在春季呢是流感的高发期，有不少的朋友都挡不住病毒的侵袭，纷纷中招了。虽然说感冒看上去是小病，但是难受的症状呢也让人十分痛苦。洗漱护泡防流感，今天就要做起来哦。 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？是欢喜悲伤，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？如果是，请进来我的世界，稍作停留，在这里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，陪你愁。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？是欢喜悲伤，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？如果是，请进来我的世界，稍作停留，在这里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，陪你愁。是欢喜悲伤，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？如果是，请进来我的世界，稍作停留，在这里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，陪你愁。 1969，听资讯。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保监会日前表示，将严打险资短炒、恶意进入上市公司管理等行为，绝不能把保险办成富豪俱乐部，更不允许保险被金融大鳄所借盗和藏身。教育部日前通知，要求高度关注接受私塾等社会培训机构教育的学生，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。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，一月份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新房价格多数环比下降，各地实施调控以来，市场变化明显，房价持续趋稳回落。我国在肺癌、白血病、耐药菌防治等领域打破国外专利药物垄断，国产小分子靶向抗癌药上市，促使国外专利药物在中国降价超过50%。近日，旅美大熊猫宝宝离开出生地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，搭乘专机回到中国成都。宝宝动身前，美国民众纷纷前去送别。 走。

听经典。 什么会永垂不朽？可是我已。

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环球时报发表，近年来有些军旅题材的作品，用一些满是脂粉气奶油味的帅哥去演绎脱离实际的军营生活，穿上了军装的小鲜肉怎么看啊都不像顶天立地的中国军人。那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来看网友评论。北方汉子的邮局说，可笑的是服装比现代还潮，发型一个比一个酷，如果不叫这个该叫什么？说我也觉得军旅题材的剧情什么的就该拍的接近现实一些，严肃一些，小鲜肉呢演个兵娃娃什么的还比较靠谱啦，演一些主角甚至是英雄的角色就觉得不太有代入感。不是黑子啊，这些未点名的小鲜肉也有我喜欢的呀，但是像张涵予这种硬汉形象的演军旅题材抗战题材就很有代入感呢。不是说军人不能长得年轻和帅啊，也不是说必须要找丑的来演英雄，革命英雄可以有很多形象和社会角色，但是那种气质很多帅气的演员恰恰是没有的，一让他们演革命人士，不是为了让演员撑起军装或者是英雄的身份，而是让军装给演员扮帅，初衷的目的就不对哦。军装不是演出服，小鲜肉无论颜值多高都不应该成为时尚。继续刷新微博。 新浪新闻发表，美国医学专家提醒啊，总吃甜食会损害大脑和记忆学习能力。专家就指出呢，有一种蛋白质既能控制血糖的水平，又能够调节大脑的脑细胞功能。吃糖过量啊，会导致大脑中这种蛋白质的水平下降，削弱记忆和学习等等认知能力。那你爱吃甜食吗？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怎么样呢？来看网友评论。江嗨嗨 man 说，哇哦，吓得我赶紧吃了一包大白兔糖。梦游的大嘟嘟说，终于为自己的傻找到原因了。糖的感觉呢是甜腻腻的，比较容易接受啊。我们常常用甜来形容美好的事物，甜到心里去了也是一种醉了的境界。酸甜苦辣相辅相成，既是味觉上的比较，当然也是实际生活的写照，都是人生不可缺的经验。但是我想这条关于健康方面的消息只是为了告诉大家，一切事物只要是不过度就好了。爱生活，爱微博，我是主播雨阳，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

969汽车俱乐部以自驾游为主，拥有专业的自驾策划人才，为广大车友定制各种自驾线路。我们的线路拥有最佳的景观之路、精彩的人文历史、丰富的体验活动。详情请微信关注969汽车俱乐部，或拨打咨询电话010-5175-1969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969音乐留声机，宇昂陪你听经典。 一面是多情，一面是无情，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，心中那么美的墙翻不过来，最憾是自己一念成了佛，一念成了魔， 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宇阳，陪你听歌。今年新春的第一场大雪终于如约而至，现在呢，整个香山都被皑皑的白雪覆盖着。目前公园眼镜湖南侧的梅谷、碧云寺禅堂院的下院以及附近的近200株腊梅正处在最佳的观赏期。在这个周末，你会抽空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爬爬山看一看腊梅吗？好不容易有一场雪景啊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不过最近呢，北京的温度也是逐日上升了，所以相信这样美丽的雪景很快就要消失咯。 是连排闪闪闪。哦哦哦哦哦，那是你眼光。哦哦哦哦哦，暗恋是否不光。哦哦哦哦，每一张都有对象，练习与你对望，练习不怕闪光。哦哦哦哦，等着你欣赏。哦哦哦哦，想念就按闪光。爱是魔镜，爱是黑暗，快把心照亮。到底谁发明闪光的武枪，为何那么多人爱那闪亮。打雷闪电大家干嘛跑光，沉迷其中不怕短暂啊。 开启全新一天，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交通部等36部门近日联合签署备忘录，对有严重超限超载行为的失信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，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。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，明确推动医疗救助和大病保险的衔接，大病保险向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倾斜。针对学区房被热炒等现象，教育部日前发出通知，要求稳妥推进多校划片，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向薄弱学校、农村学校倾斜。新版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下月起实施，居民跳广场舞不得扰乱扰民，情节严重者将受到治安处罚。近日有媒体关注共享单车押金一缴不易退，昨天摩拜单车发表声明称，设专门账户确保资金安全， OFO 称可以秒退。

幸福的瞬间，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，不被它束缚，每一秒都不后悔，我被你体会，过去未来轻轻重叠，请原谅点点的眼泪，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瞬间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先来，有的人先走，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，人能决定什么？唯一相同的是，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的旅程，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。969旅行者，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。春天，在这个美景宜人的季节里，如果不来一场旅行，会不会觉得愧对生命呢？969旅行者和你继续来到云南，来看云南的大好风光，领略云南独特的春色。有人说，香格里拉是世界上唯一一处最接近天堂的地方，这里不但有绝美的风景，更有世间最珍贵的灵魂和信仰。而春天则是这个天堂最美的季节，它或许没有夏天的浓烈热情，也比不上秋天的绚丽缤纷，但是却有着其他季节没有的纯净和风情。春天的香格里拉处处是一片翠绿的光影，苍翠的树林，清澈的湖水，还有和雪山相接的草原，让这里处处都像是一幅幅流动的油画。除了醉人的绿色，这里还有色彩绚烂的杜鹃花，茫茫的青山之间，大片大片的杜鹃花竞相绽放，仿佛给大山披上了一件绝美的春装。或许有很多人都没有听过雨崩这个地方，殊不知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小村里，却隐藏着云南最美的春天。清晨，当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阵阵炊烟， 整个村子便在这炊烟里朦朦胧胧，宛如蓬莱仙境一样。而中午，当和煦的阳光笼罩整个山村上空，此时的雨崩才向人们展示出它真实的美景。绿树、野花、草丛，再加上独特的居民建筑，让这里的一切都美得好像一个不真实的梦。或许在每一个人的心里，都住着一个关于旅行的梦想。我们渴望美景，更渴望远方，但与其总是将旅行的梦想埋在心里，不如趁着大好春光，带上心爱的人来一次云南，一起在这醉人的春天里遇见旅行路上更美的自己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我是雨阳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把时间放在脸上，成就了美女；把时间放在学习上，成就了智慧；把时间用在市场，成就了经营；把时间用在家庭，成就了亲情。所以说，时间是公平的，心在哪儿，时间在哪儿，行动在哪儿，你的收获就在哪儿。

为你相伴。